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李宇春带来的 A Pop Song 啊，在整张专辑当中，他都在其实用自己的音乐态度和这么多年在音乐方面的深耕的体会去阐述两个字，那就是流行。我们都说到底什么是流行呢？或者说到底应该去如何看待这两个字啊？啊，可能你爱流行，也可能你恨流行，甚至你正在流行，或者呢，你存在的本身就是流行当中的一种形态。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抽象的概念，但恰恰也是音乐人非常愿意去讨论和在音乐当中愿意去阐述和表达的概念。OK， 我们继续来听，在活力派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你好，我是思萌。 爱你不会作假，我心好像小剑吧，插满你说每句话，学你脑筋像漫画，计划一堆没干嘛。哦，哎呀，我们已经童话。哦，哎呀，爱会让人变傻，爱情真伟大，完全融化，做你的沙发，让你乱爬。爱情真伟大，没有时差，天天打电话。

想象也那么黑，每个清晨随便一轮剧场，每个变身都是放任，都是认真。 这是一首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作品啊，来自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啊，在歌曲的一开头就点出了张碧晨在当时拿下了中国好声音冠军之后的两年啊当中的一个等待的心境，就像名称所表达的那种啊，午夜不管多么的黑暗漫长，但是早晨总会有来临的时候，也是因为有梦想嘛，所以让这样的一个从选秀舞台上面走出来的歌手呢，能够等待当中不失信心，去期待真正属于他的好音乐。 OK， 这首歌分享给你。 却不解，这不切的世界，我还在学习怎么理解。 不对，怎么说 对？道歉也不能分错对。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今天继续的为一些高血糖的朋友分享一些在饮食方面和食材选择当中的一些建议啊。那么在肉类方面呢，推荐各位优先选择的是鱼类、禽类肉啊，少吃肥肉啊，包括烟熏和腌制肉制品。而在零食方面啊，知道各位可能平时加班也好，在办公室总得放点吃的是吧，那么选择呢像坚果，比如说核桃、巴旦木、腰果、榛子等等，含有一些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蛋白质、膳食纤维和维生素，营养价值高，而且对血糖影响比较小，但是要注意了，所含的热量还是比较高的啊，要适量，每天不超过一小把，而且要注意尽量选择的是原味不含糖不含盐的这些坚果。 Ik kan veel en dat is niet niks. Ik heb Dr. Nefario's tricks. Ik ben niet gek, maar wel gek genoeg. Heb geen zin in al dat gesloeg. Ik ga los, I'm breaking the rules. Met mijn freeze gun maak ik alles cool.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Alles gaat mis, nee, niets is me mee. Vandaag wil het eventjes niet. It's pick up on m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坚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I can't afford to fake anymore. To live this facade and smile as the warm champagne pours. Out on the lawn, we'll pretend we're having tons of fun in this world where we don't belong. Some bloke on her lawn, is she thinking of me? Does she forget what we once had?

是到人类的世界旅行，不可爱的人民，不让他讨厌他自己，把真心话锁在心里，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偷听，说也许还美丽，一种口中愿望证明，把真心话交给上帝，别冒险到人间来看天地，不要那么多证明，心花消失匿迹，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相信，说天下海太平，一出口就要人的命，把真心话交给上帝，别冒险到人间来开天辟地，让真心话消失匿迹，连自己也不要去冒险相信。